老蛇獨女。 OK， 又翻嚟老蛇獨女第三節，我係 Albert。 我是小咪， 我是 奶昔，我是長生幻想， 繼續有八旗兄， 八旗兄在這裡跟我們講一下性啦，即我想都幾難得，都幾難得， 沒有，沒有，很緊張你見我已 經， 你是不是有得了，你是不是有得了 隻錶都揸到爛曬，揸到爛曬隻錶，鋼撈嚟嘅，係咯， 我真係好緊張，其實我真係，我平時好揮灑自如咯。係 咩？原來百祺軒對住啲女仔都係好緊張㗎。 唔係，尤其是要講呢啲嘢咧，唔係真係個個男仔 handle 到嘅。 即係 handle 到啊！即 係好明顯我 handle 到。 我平時唔係講呢啲嘅咩？ 我平時 冇啊，平 唔係㗎，我平時我做節目先咁講嘅啫。係 咩？你平時同你老婆唔講啲咩㗎？ 啊！我老婆係泰國人嚟。 咁即係，你又係少咗英文， 英文 又唔覺得咁露骨嘅，中文 字係啊，英文就真係冇咁露骨嘅喎，即係啲 係。即係其實我哋平時唔係講呢啲嘅，即係咧各位聽眾 咧， 你哋下集強生患者咧係會係會講，即係其中一個 topic 就係講依家政府曬講啲教科書咁嘅之後背後咩影響。我真係講呢樣嘢，我哋係啊，我哋講呢啲 講性教育嗰啲教科書， 我哋真係講呢啲嘢 嘅。你咪。講下性教育咯，冇問題㗎。 唔係，我要等你哋教我。 係咩？ 性教育你要奶昔教一教你 咁樣係嘛 ？O K， 喂，不如講翻阿奶昔，你準備咗個 啊？係啦，咁咧就我最近咧咪又睇咗單報道啦。咁佢就話咧，原來香港嘅女性同埋台灣嘅女性咧有好大差別嘅。雖然外表上咧大家都會化妝啦、扮靚啦，咁啊大家都女仔會鬥嗲啦咁，但係咧原來佢哋嗰個生活文化咧差異有好大嘅差異，同埋咧台灣女性咧係比較崇日嘅。咁你知啊嘛，特別嗲啲啦，咁啊佢哋咧原來 我哋男人都崇日嘅，啲片咧， 你睇下啲啦， 啲片同書咧， 跟住咧就係啦，就講咗話原來男同女咧都有性需要嘅，咁啊男仔又有性需要，咁我哋而家係好明顯就知啦，女仔咁啊，但係原來女仔有性需要嘅時候咧，佢哋點樣表達咧？咁啊做咗一個叫做搜集資料啦，一個投票啦，咁啊投票咗四句咧，當女仔好想要嘅時候咧，咁啊點樣同佢男朋友申訴啦？而男仔聽咗呢四句金句咧，就知道佢今晚想搞嘢， 就係講好想要啦，係咪啊？ 係啦，咁就我先，咩你講兩句先啦，睇下佢哋翻唔翻先。 金句一就係我屋企今晚冇人啊！ 嚇，你屋企今晚冇人，咁係咪有鬼啊？你自己，咁你自己唔 諗下我平我平時做節目，我對住嗰兩個麻甩佬，邊有呢啲咁嘅聲聽嘅？係咪先啊？ 我覺得係呢句嘢咧，我成日見啲 SP 係啲男仔問你，你係咪自己一個人住？其實就係代表呢啲嘢咯。係 就問下你， 即係反問，即係反問 啫。係啦，初初都唔知嘅， 想 check 下你究竟屋企有冇人？一個人住咪即係一定係冇人噶啦，長期冇人啦咁樣。 咁屋企冇人啊，可以表達好多嘢。 但有時係有啲女仔好單純嘅，以為嚇咁你真係咁關心我屋企同咩人住咁啊！我係上網見過呢啲後生啲嘅女仔會咁諗。 我第一次咧接觸到呢句説話咧，就係咩咧？聽阿蘇慧倫嗰首歌咧， 我一個人住， 係我一個人住，係啦，亦都係好優美嘅，即係冇諗過啲咁污穢嘅。 唔係唔係呢隻歌 嗰陣 時，我係聽翻嘅，就係我未出世嗰陣時。 哦 ，OK， 明白明白明白。不過真係極好聽嘅，我而家都會聽翻嘅。 你係話阿閃人先意得好？好聽係咪？咁嘅意思，你同你講話，同阿 Albert 我今日屋企冇人啊！ 哇！真 係我個心頭先嚟一嚟， 嚟一嚟 啊！我頭先真係跳一跳啊！真係咧，我未自私，我做節目咁緊張。 係。又點啊 ，Albert？ 嗱，你當我嗰個唔係我啦，我知我你當冇興趣啊嘛。咁假設有個心儀女，你心儀嘅女仔，佢突然間同你講話，打電話俾你 ，Albert， 我今日屋企冇人啊！ 佢直頭咧嗱，我就未聽過我個。 你喜歡的女朋友 講這句說話，他直接是說喂我們在什麼九龍塘哪裡等啦，這樣 這麼直接 的轉移地點啊，是啊，那時候我曾經有一個女朋友呢都挺大需要的，成日呢我們在夜晚不會在家的 嚇，你滿足不了她的，應該理論上 你理得我 又在知乜乜 你理得我 乜乜酒店附近， 但這些呢很多時候呢有誤會的，家裡沒有人可能揾你上去整電腦，真係純整電腦，乜都唔做。 點會啊？點解個女仔嗱？你假設如果話，喂，百奇，我今日屋企冇人。 哎呀，我屋企部電腦壞咗，幫我 睇啦。嗱，呢句講第二句咯，就唔會講呢一句嘅。 就係呢句係咯，應該係呢個話題係連接住。係 啦，除非係咩咧？嗱，除非仲有一個情況就係捉黃嘅雞。 係啦，即係上到嚟咧，就突然間有幾個灰灰唔大汗走出嚟捉住，哦，你搞我女，你搞我條女，跟住咧就 好啦，呢個我輸啦，咁你講第二，咁不如講第二句啦，我輸啦，呢個我輸， 輸咗啦，輸咗啦， 係 咩啊？買咗套鬼片唔敢睇， 大聲少少，講多次， 買咗套鬼片唔敢睇，你嚟屋企陪我睇啦，好冇？ 要嗲少少添。 我唔係好識喎。 你講 第三句， 好難 嘅。講第二句先 啊。啊，我哋討論咗第二句。 其實我四句都唔會做，我會直接可能 send 一幅可能 kiss 嗰啲圖俾男朋友咯。 嗯。 即係會係 kiss 啊， 即係嗰啲有啲係。 即係有啲性，即係有性暗示嘅圖。 係啦，冇錯。 嗯。 kiss 嘅話，可能真係覺得嚇就 sad 嘅咋咁樣，會唔會咧？我唔知喎， 唔係因為個個人嘅做法其實有啲有啲唔同。 我應該都唔會咁樣 send， 我可能會直接見面會錫佢咯。 係咯係咯，即係約咗出嚟先，咁跟住咧就其實呢度啲四句金句咧，只係講緊就話唔係同個男朋友喺同一笪地方，應該係 send message 俾佢啊，或者係叫做打緊電話嗰陣時講。 死啦！第三句我經常性對我以前啲男朋友做嘅，但係我純粹真係想。 幫他 relax， 我想講第二句先啦。 因為鬼片咧，其實就真係 都分好多種嘅 抽水，抽水嘅良機嚟嘅。 嗱，抽水 哇 因為咧男同女嘅角度會有唔同嘅。女仔可能會覺得喂，依、這個我講到好明顯啦，佢細睇鬼片仲唔係？但喺男仔嘅角度咧。 張圖文啲嘅話咧，就真係 真係會覺得嗱，又或者純粹係原來真係火抽水嘅，冇其他嘢啦。又又或者講緊話，喂，你講得咁隱晦咩？睇鬼片，你嚟我屋企陪我睇好冇？你係咪真係睇？即係有好多女仔真係驚睇鬼片噶嘛？ 但又要驚又要 驚。係啦，咁有啲鬼片真係驚嚇噶嘛 ？OK， 咁所以我喺我嘅角度，我如果有人咁同我講啊，我就會諗。 唔好睇咯！ 依家啲鬼片仲，依家少咗好多鬼片噶咯。佢睇咩？佢睇泰國啲鬼片咁恐怖嘅咩？嚇、啊？有咩咁有咩咁恐怖啊？點解一齊睇咧？真係咪咁有？ 我懷疑咧，佢呢個係因為譬如啲女仔啦，佢想睇睇鬼片啦，但又驚喎。咁咧其實已經話，我買咗套鬼片，但好驚啊！你過嚟幫我睇啦。跟住可能佢就要好啦，陪你睇啦，睇睇下就好驚啊！跟住佢同埋佢就跟住咪成咗諗咯。谂谂下就会锡噶啦，锡锡下就雷咯。 咁呢啲就系女抽水， 呢个就系后期啦，即系后期嘅制作啦。我哋依家系我哋依家系讲一句啊嘛。咁要喺一句话，你净系讲套鬼片，个鬼知你想做咩咩？你系啊，系咪先？你话睇鬼片上屋企睇好冇？咁可能要同埋要睇翻嗰对男女咧，平时嘅生活作息 系咩关 系嘅？即系同埋啲生活作息啊，即系有时可能我成日上屋企嘅，我成日上屋企咁你我哋我话知你播英雄本色啊。你都系咁，你都系冇乜特別噶啦，即系咪先？或者我咧話即系播套肉蒲團啦，都冇特別噶啦。我 會咁講。妖嘢，男人兩喺度睇肉蒲團冇反應。 有反應還有反應，暗示話暗示係兩回事嚟嘅。 係啦，而家我哋呢個 topic 係講緊啲四個説話暗示， 係暗示係、有 meaning 喺後邊。 即係你哋覺得 呢、 個 第二句唔 OK 啊？ 我覺得其實咧。如果我對嗰個女仔係有意思嘅話咧，佢講乜嘢我都覺得佢係性暗示我嘅。 唔係呢個，你一嚟講出個重點。 係啦，即係冇話呢個純粹係因為呢四句咧投完票咧，其實係女仔覺得話我講呢四句嘢，你仲唔理咁樣、啊？ 因為男性角度 呢，男性角度嗰個人我係中意嘅話，其實佢講乜 嘢？同埋喺男性角度咧，女仔好多嘢係講完之後咧，覺得以為自己已經好明顯，但實際上嗰、個男仔係唔知佢講緊乜嘢嘅。 係啦， 係啦。即係成日都發生呢啲嘅問題㗎。 咁即係你哋應該好直接啊！你上嚟陪我咁就得㗎啦。咁係咪即係咁啊？ 嗱，其實我覺得依樣嘢咧，我抽離少少嚟講，唔好意思嚇，我成日喺個節目度抽離少少嚟講就係、是、咧，其實依個係建基於一個嗰對男女嘅默契。係啦，即係有時嗱，如果有啲女仔真係咁噶，嗱，例如金句三，你不如大家講埋咩先？叫三同四係乜嘢？ 我幫你按摩好冇啊！ 幫你按摩好冇？如果 唔係呢個嗱，呢個係真係我講咗添，你講 唔緊要啦，咪就我幫你按摩好冇啊？ 冇 係啦，如果個女 上一集俾你睇到，你有冇睇上一集啊？麥琪 啊，做咩啊？ 佢示範按摩嘛，啊、即係我公仔喺度嘅，我俾個公仔佢啦。哇！ 一間示範嚟，我好興趣啊！ 咪後示範啊，咪後示範。 係啦，好啦，咁嗱，如果嗰個女真係不嬲有同嗰個男仔按摩嘅，而係之後冇搞嘢嘅，我係佢男朋友，我會覺得嚇。按摩咪按摩咯，哇咁好啊，無端端幫我按摩，會咁噶嘛？係、啦，即係我覺得係 depends 我默契嘅。按摩咧，其實已經相對比較明顯。 嗱，如果改兩隻字咧，就係、是、啦。 你做我按摩棒好唔好啊？個女仔話咁 OK 啦，係咪？ 你做按摩棒。 唔係，同埋有時會咁嘅喎。有時咧，嗱，例如我話，哎，我做嘢好攰啊，哎，我幫你按摩啊。有時嗰啲所謂按摩咧，係純粹係張凳隔離幫你暖兩嘢嗰種咧， 係膊頭嗰種， 係膊頭嗰種嚟嘅啫。 唔係呢個情況，即係按嗰時個手要按落去。 越按越低， 即係有啲後期嘅製作喺後面做 follow up 先可以去， 先去到呢啲暗示，先 達到嘅效果。 因為男仔咧，嗱，我同阿白琪卿嗰個諗法係差唔多，因為男仔有陣時咧諗嘢太直啊。如果嗰個係你嘅夢中情人嘅話咧，你就算佢講乜嘢，你都會覺得係同你喺度打情罵俏嘅，其實就 同埋調翻轉咧，如果嗰個女仔咧係唔係話真係識咗好耐，或者唔係發展咗唔係好耐，而有呢啲暗示。哇！我點知驚啊！我點知你係咪真係講呢樣？如果唔係你，跟住又話我又 me too 又死喎！我咪大鑊 me too 喎！依家咪好大鑊個依家。 嗱，咁第四句肯定係最明顯啦。 係啊，第四句我都覺得係 OK 嘅。如果 第四句好奇怪， 我依家 有啲狠。 係啊。 喂，其實係咪真係講緊乜嘢啊？ 唔係，應該唔好用問號。唔好用文图， 你要图纸碌七 drop 碌啫嘛。 唔系第四句可以演嘢， 你演绎一次，你演绎一次先，大力。 我可唔可以用 Evan 个名？ 你唔好讲名得唔得啊？ 白琪咯 ，OK， 白琪，我今晚有啲痕。 嗱，我真系咧，我即刻做唔到个节目啦，佢。咁呢个都 唔系，佢话喉咙痕啫，我。会有啲痕， 你充满 灵魂， 或者可能即系嗰啲住可能比较偏远嘅郊区多蚊嗰啲咧。 我觉得最好应该系我想要呢三个字。 系啦，如果呢个咧就真系冇得。 喂，呢个我觉得系真系男女朋友嘅时候先会床边见个男仔，我瞓就瞓嘅，咁样先会讲呢句 咯。我依家唔系讲个男女朋友啦咩？ 因为讲 S P 嚟噶，我好污糟，我讲我想要咯。如果话自己有啲痕，咁出奇怪。 咩痕又唔係咁污糟，但係我覺得環境大家咁熟啦，做咩咁隱晦咁解咧？ 咁有時女生有時想講出 有啲情調，有啲情調。 我覺你而家覺得 唔知行邊 ？Evan， 你覺得講行嗰個情調咧？咁我行嗰個情調咧咩？嚇！ 你話喂，我大邊有啲痕啊？ 你唔知以為賣緊啲毛皮膏廣告啦？ 俾行咯，就 係我覺得奶色賣毛奇高講。 唔係，其實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反映咗啲乜嘢咧？反映咗咧，真係咧， 男仔 嘅思維同女仔思維咧，真係好，真係好， 同埋嗰個默契嘅重要性啊！ 所以咪就係呢個係針對女仔，佢哋係台灣女仔同埋香港女仔咧，去投票出嚟嗰個金句咯。 唔係，但係你哋咧，你哋係會點樣演繹呢件事嘅咧？如果即係香港， 即係如果真係自己想要，係 啦係啦， 想要 有，我會直接做噶，即係做攬佢啊、錫佢啊咁樣咯，或者撩下佢咁樣咯。 又如果真係要你講嘢咧，如果你真係用言語嚟表達， 我會睇下身邊個。我想要喎，依家。 哦，咁 OK 啦。 哦，咁咪呢啲咪簡單直接。 簡單直接。 金句五 咯， 係啦。 這個、今句唔係我想要，係咯。你話 不如嚟啦咁。喂，好似你依個不如嚟啦依句咧，我諗起我以前咧好細個嗰陣時，九十年代嘅時候。 老師同你講啲咁。 唔係，九十年代咧嗰陣時好興啲三級片噶嘛，好興係咁樣樣噶嗰啲嚟咯， 尤其是報紙上面嗰啲世界嗰啲啊。 跟住咧，佢通常咧個角色就係阿曹查理或阿徐錦江做嘅，咁跟住咧真係有禮噶啦，跟住就係、是。 唔係，通常係睇古裝片嗰啲古裝片又 係通常個男主角叫未央身嘅，通常個男主角係叫做 又夾嗰啲古裝同現代版嗰啲就話嚟啊嚟啊，咁即係 咁樣。咁小咪你會講乜嘢？ 我都係講我想要咯。 OK。 Kelly， 你把聲真係唔想要。 我唔係，我會 send， 所以我會 send message。 send message， 直接話我想要。 唔係即係錄音嗰啲 message。 定係你真係一個 打一個公仔，可能係啲 有啲咁嘅公仔嘅咩？ 有啲 default 嗰啲公仔 嘅。呢出 default 公仔有嘅咩？ 有嘅喎。 你要我 send 俾你 睇？我 send 睇下，我想睇下。 收埋 SP send 俾我係利達利咯，一男一女利達利咯。 SP send 俾你 SP 嘅呢啲。 SP 人。 喂，好多嘅喎，係咪因為你冇 WeChat 啊？ 我有 WeChat 啊，我有啊。 冇理由個 WeChat 有好多。不過 我少我少人有人同我講想。 我真係想收翻啲 加奶色 啊！嗱，俾你睇下啦，見唔見啊？見唔見啊？ 我瞓埋一齊， 真係有啲咁樣嘅喎。 哦，真係咧，即係各位聽眾啊，奶色梗係搔緊俾我一個女人喺度摁緊一個男人，一張drift 圖啊，係咁樣樣。 係啊，同埋真係好誇張嘅喎，真係有呢啲嘅喎。 所以真係唔好睇小女人啊！即係你話男人鹹濕啊？ 我依家我都覺得好尷尬，下一集強生還真未必做到，可能我轉會我依家諗。 代我個位啦， 有片嘅啦，係咁樣樣喎，嗱幾神功嘅。 即 係 我揸機算啦。 喂，佢咧頭先咧，阿奶色咧，蘇記咗依張嘢正啊，喂，真係咧。 即係教埋你嗰啲以前嗰啲。 我招式， 佢叫元亮。威唔係佢咪似只威鼓？ 元亮威鼓， 哇！真係。 即係扎住曬，好似隻大閘蟹。 我成日都話你哋呢個節目咧，個文化嘅心態好好。我頭先我。 元亮威鼓，不如形容下嗰個動作係點啊？你要形容下。 就好似。就好似董卓咁樣嘅裝扮嘅一個古人咧，就壓住個女人。係 啦，嗱，仲有呢個啊，幾犀利啊，好文化水平。 喂，湧泉以報啊，犀利喎！喂，湧泉以報，喂，即係我成日咧，我都好佩服，即係古代文人，即係呢個想像力啊。 係咪啊？ 即係咧嗱，但係其實咧，好簡單嘅嗱，嗰個頭先嗰個咩惠顧咧，可能第一個聽眾未必知嘅。但係湧泉以報咧，大家啲聽眾咧，嗱唔使睇嗰張圖啊，淨係聽到呢四隻字已經幻想到畫面係發生緊咩事，點樣湧泉以報法啊？ 即 係 潮水， 即係你成日睇到， 即係我覺得好好啊！呢啲真係 睇到加藤英嗰啲咪湧泉以報。 所以我成日都話咧，即係我哋中國啲文化真係好好， 真係好高文化， 幾千年歷史。 係即係湧泉以報，即係你唔似我哋依家啲人咩？我依家有少少含，真係咧，呢啲咧冇水平啊！ 即系嚟咗你今晚嚟一个涌泉， 系啦系啦，我今晚我想涌泉以报，你话成件事，你话即系高雅几多？你以为只睇《红楼梦》啊？我想讲， 好夸张啦，好夸张。 好，咁我哋下一集再翻嚟又要够钟啦，因为 系咩咁快啦？哦，好啦，吓，多谢八旗，做你嘉宾， 八旗仲会上嚟啊？ 诶，会啊会啊，好玩啊，有涌泉以报啊， 涌泉以报呢个大匪同埋呢个听众啊。 好， 拜拜。 Bye.